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外国网站载文披露特辑。巴西先进政治研究外国网站载文披露特辑。巴西先进政治研究中心网站披特辑登载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影像美术作品。载文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我国的建立、加强与发展所建树的业绩。文章还介绍了我国人民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在增强国防力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俄罗斯的格里芬斯职员网、格里芬斯微信网分别登出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载文称颂了他的崇高政治理念和不可磨灭的建国业绩。俄罗斯的今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网载文指出，朝鲜作为主体的核强国和世界军事强国，向全世界彰显其威仪。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和委内瑞拉马拉格解放者师范大学社会系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网站主体思想业分别以真正的人民之国、自主是朝鲜永恒的轨道和自主的核强国为题登载了文章。